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补习。啊，一方面你在此地修学这个真的听讲大乘法，一方面呢你还要去卧补啊，去补你那个根本智。啊，那个根本智怎么补法呢？给诸位说，根本智就是修定。定是根本智的体啊，照就是根本智的用。那你不修定怎么行呢？啊，什么叫定呢？定就是不动心。啊，佛门里面常讲刮风吹不动。啊，给诸位说，刮风吹不动那是小定，不是大定。啊，那是入门，还未登堂入室。啊，而我们今天小小的风一吹呀，就大大的动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六根在境界上，眼睛看得清清楚楚，这照啊，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也是觉照，可是不能有分别，更不能有执着。啊，一有分别，一有执着，这没有了啊，会也没有了啊，寥寥分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定慧具足。不分别不执着是定，寥寥分明是慧。啊，你要能够常常保持这个境界，这就是定慧等学，你要能保持得住啊，永远不能叫它失掉啊！这是我们常讲的，这是一个修行人的自受用啊。他受用的时候，别人来请教你问题了，问你。随问随答啊，这是从你定慧里面变现出心性所为他受用。我这个话讲了很多很多遍了啊，变现出的心性所可不是自受用啊，自受用那就坏了啊，是他受用啊，自受用的永远是清净啊，这个是自受用啊，他受用呢，那就像这个华严里面我们读的此地观世音是菩萨所说的啊，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以无量的善巧方便应机说法，那他受用，自己永远住在一真法界啊，这个才叫做妙妙啊。而妙妙闻，眼妙妙见，啊， 舌是妙妙长，啊，鼻是妙妙秀，无有一法不妙，啊，你看那个《法华经》称为《妙法莲华经》，啊，我们讲经题的时候，啊，也给诸位说过，无有一法不妙啊，啊，这个妙字很难讲啊，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静静疑问，这个文呢是能文与所文，诸位要晓得，能所是相对的，相对就不是真实的啊，相对从哪里出来的呢？从分别执着出来的。啊，疑是什么？疑是把它摆脱了，放下了，舍弃了，就是能闻所闻呢都没有了。这是功夫，这也是境界。初学的时候，能所一定是存在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开始修，我们学这个梵文文字性啊，学学实用感，像我刚才跟诸位所讲的啊，二六十中六根在境界上受训练，这个时候训练怎么样？是有能有所，啊，能见能闻的是六根根性，所见所闻的是六尘境界，有能有所，啊，有根有尘，都是对立的。啊，疑离开了啊，解脱了，放下了，是不是能闻的根没有了呢？所闻的境界也没有了呢？不是的。那么到底什么没有了？心所没有了。诸位也晓得啊，我从为师里面给诸位讲，能闻的是心所里面的见分啊，能见能闻能尝能觉能知的全是见分，所见所闻所嗅所尝的是心所里面的相分，把这个离开了，这个一离开就怎么样了？嗯，光有八识与八识相应的心所没有了啊，不是根没有了，不是外头境界没有了啊，是说这个没有了啊。那么更进一步的啊，功夫再提升一级的啊，八个十的见相两分也没有了，那这个功夫就高了。所以这是要相当时间来训练啊。那么你要问，要究竟要多长的时间呢？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啊。根利的人时间短，啊，根笨的人呢，时间就长。 啊，什么叫根利根根？简单的说，分别执着亲的人，烦恼亲，他的时间就短。啊，分别执着重的人，就是烦恼重，他的时间就长。啊，所以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你要想真正的修行，断烦恼是第一桩要紧的大事。这个不断烦恼怎么行呢？可是你要想断烦恼，你得要记住，特别是在寺院里头，要做轻重啊，这才好修行啊！啊，轻重就是修行人啊，执事呢是护法的，这个诸位要晓得，执事是护法的，所以在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那是修行的道场，做轻重的人他什么事情不闻不问啊，寺庙来的客人呢，他理也不理，看都不看一眼，他心清净。所以有些人哎呦，这个庙里和尚架子好大，都不理人的，他不是，他有专门接待的啊，他有知客照客书的时候，他们负责人接待的啊，有当家住持和尚他们接待的，群众不接待的啊。执事是修福的，是护法的啊，就是护持这些群众，让他们的时候好好的休息。啊，人家那个道场大了，啊，一个道场住几千人，啊，少的也有几百人，啊，所以你看丛林之寺，啊，一百多个，那么现在都是小庙，小庙怎么办呢？轻重要兼之寺，这个东西麻烦大了，它变成了都变成了修福。没有法子学会了，学会了，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晓得自己的苦难呐、啊，啊，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啊，没有生在那个有福报的时候啊。虽然出家了，还是样样都放不下，谈什么修行呢？我学佛出家之后，一直就是有一个愿望啊，但是这个愿望一直到今天都没办法实现啊，没有人发心护持啊。我们有一个道场，出家人通通做轻重，一切执事都由在家人来做啊，一个寺院里住持当家，所有的这个执事通通一律在家人，出家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就会有成就啊。但是现在出家人们害怕，哎，这个庙里住持当家都出家人，说有一天他不高兴把我赶走了，那我们不是糟糕了吗？又放不下， 啊，念祖这个财产法人还，我们出家人的人数一定要超过在家人，啊，这个权利我们才能拿到。啊，这很难成就吗？啊，这还能断烦恼吗？啊，出家人往往赶走，我们就走就是了吧。啊，我们要好好的修行，那他求之不得，他会供养，好好的招待的。我们要为非作歹，不好好的修行，他把我们赶出去，那是活该嘛。啊，所以何必要提防呢？何必要操这个心呢？啊，事情还没有到，就在那分别计较。就在那打妄想，啊，怕哪一天没有饭吃，哪一天被人赶跑了，你想想看，心里想的这个，他不想到，他不多念几声阿弥陀佛，他不想希望极乐世界，不想阿弥陀佛哪一天快一点接我去，他不想这个，这都叫颠倒啊。正心居士真正明了佛法，要真正享受福报，应当要发心护持啊！在今日这个发心护持呢，那就得要担任道场里面的职啊，让出家人真正在这里修戒、修定、修慧啊，一心一意的用功，将来担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啊，那么这只是一个愿望，啊，一个理想，一直到今天都无法实现。啊，我们道场的确是希望的时候啊，交给在家同修来管理。啊，馆长一个人手不足啊，所以我们这注重要帮他忙。如果你们这个在家同修肯发心啊，代替了他们些职务，让这些出家人天天能够用功，能够办到。啊，不问这些事情啊，外面人来的时候，我们连闭着眼睛招呼也不打一个。啊，成就戒定慧，这是无量功德。啊，可是出家人自己也晓得这个道理，心真是清净。哎呀，这个事情不让我管了，哎呀，那个权力也落在人家手上了，那你糟糕了。那你这个稳怎么能移得掉呢？啊，你这个能所如何能摆脱呢？能所摆脱了，给诸位说就得一心不乱了，在净土里面讲就是一心不乱。啊，而且这个地方的一心是理一心不乱。在家居士这样供养是真供养啊，这个福报无量无边呐！啊，你供养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真正得理一心不乱，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将来决定往生。你想想看，啊，你已经送了几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他们怎么不念着你了？阿弥陀佛，那说人情也要把你带过去啊！阿弥陀佛，我这个所以能够来呀，是承他们几位护持的呀！啊，他对我恩德很大，阿弥陀佛，求你宽容宽容，也得要把他接来呀！那阿弥陀佛一定答应嘛，也得把他接去了嘛！啊，这个是必然的道理嘛！啊，我是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也会答应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没有人护持，很难很难。啊，为什么你要分心？啊，心不得道啊。啊，还是要这样下去，啊，出家在家的时候，两边都要吃亏。为什么呢？两边都不成就。啊，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出家人真正能放下，啊，在家同修能够负起护持的责任，两边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些精舍道场全是在家人主持的，啊，出家人没有家嘛，这个家是别人的，是在家人的，啊，出家人是什么？是在家人请来供养的，没有家了，啊，是请你到这边来弘法利生的呀。好比学校一样的时候，在家人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啊，董事、董事会啊，是有所有权的啊。出家人在这个里面是教员，教员是人家聘请来的啊。你教得好，我继续聘你；教得不好，教了一个学期解聘了，你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目前的地区，这是事实上有障碍存在，啊，是我们没有办法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大众当中，就是说轻重兼之事而能够成就，那这是大善根大福德，这不是普通人。那么换一句话，就是根本之跟后德之的时候，它是同时在修，同时在完成，啊，这个是非常手段，啊，当然也得非常人才能成就，啊，不是一种普通正常的手段，啊，换一句话说，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啊，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佛教修学。啊，为什么不能成就？啊，你要把它根本的这个原因找出来，啊，就好像治病一样，它的病根在哪里？它的病从什么地方来的？啊，你找到之后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啊，治不了别人，至少可以治自己。纵不能利他，能够得到自利。啊，所以这些修学基本上这些大道理，我们要不能够透彻的理解，你的功夫没法子用啊。一般所谓说功夫啊，用不上力，就是用不上力。这个心经呢，就是本觉啊，也就是佛在此地所讲的如来藏心啊。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讲呢，理一心不乱啊，理一心啊，理一心呢，当体是绝代的，它不是相对的啊。 能文素文是相对的。离开了相对的这个绝对的心体心性，就是禅家所说的融透根尘，灵光独耀。此地这个心经呢，就是灵光。这是六根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它显现出来了。这个境界在禅家叫明心见性。一闻就是明心，心经就是见性。就是明心见性，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沉疑圆融，清净宝觉，这个两句意思是说，既然你的心性完全透出来了，念佛人家，你已经证得利益心不乱了。这个时候，六根呢，这个作用啊，圆融了。所谓是，唯有一心明，分成六合合。因为有能所对离呀。所以这个六根呢不能互用，到这个时候能所离开了，六根互用。这是我们一般人讲只有神通了。不但眼可以见，耳朵也可以；不但耳可以闻，鼻子也可以闻，鼻也可以听。六根互用。为什么呢？因为六根之体是一个，是一体，不是二体那么这个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一根即梵云，六根成解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诸位从这个地方也就理解你自己念佛功夫到一心不乱了，你要是真正到了正得理一心不乱了，六根互用，六根互用了不起，你后面有人来了你也看得清楚，眼睛长得前没长得后，为什么呢？这头是身根嘛，眼能见，身也能见，全身都能见嘛，就有这个能力，你才真正是离一心不乱。你要没有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说你离一心不乱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属于增上慢，不是你自己真正的境界。到你六根互用的时候，这个是属于一心不乱。这个时候是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就是楞严里面讲的一根还原，六根协同。再不拘于本根了。你比如我们平常这个眼睛，见是属于眼根，本根是眼。闻呢，本根是耳。到这个这个境界之后就不必了。六根可以互用。每一根都有见闻觉知修长的作用。根根都有这个作用。所以才叫做见闻觉知不能分割。 啊，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呢，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一真法界。啊，你看迷的时候只有六根，起六种不同的作用；悟的时候，这个六根呢成一根，起一个作用。啊，六根通通起一个作用。啊，一才是真的，六是虚妄的，不是真的。起心论里面讲的本觉，是本妙之体呀、啊。啊，到这个时候现出来的时候，这个相呢，是圆融交彻的互用，这个才叫做圆融，啊，尘依圆融。无障无碍，华严里面讲的啊，这清凉大师讲华严所说的，讲四种无碍啊，四无碍，理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一真法界就是无障碍的法界。啊，我们看这个四十华严呢，就是普贤行愿品这个品题啊，四十经里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具足的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解脱境界就是无障碍的境界啊，有障碍那就不能叫解脱了，无障碍这才叫清净，清净就是无碍，有障碍就不清净了。那个宝觉，宝在此地是个形容，是比喻，好像世间的珍宝。它有价值，它有作用啊，此地在此地比喻啊，尘一圆融这个决心，它的作用啊广大无边呐、啊！我们赞佛讲万德万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称之为宝觉。在如来果地上是圆满的，在现了性的菩萨上是分证的。那像华严里面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他们都有啊，那个地位越多呢，这个越高的呢是越极接近啊圆满，地位越低的他这个能力就越小啊，能力虽然小，各位要知道都不是凡夫小乘全教菩萨所能够比的，通通比不上啊！因为人家的时候啊，地缺是离开了能所啊，这是六根解脱啊，全教小乘都没有到这个境界。那么这一段里面所讲的 实际上这一段文很长呢，我们今天才讲这个几句啊。啊，这几句的境界，如果从人王经上来讲，这是极灭人的境界。啊，那么极灭人在人王经里面有上中下三品。下品是化云地的菩萨，就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菩萨，上品是如来果地。啊，所以这个境界是极灭现前。生灭寂灭的境界啊，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大用随缘自在成就。啊，所以菩萨向下再说了，说他这个功能功德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万德万能。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缘故啊，所以在前面呢特别着重在这个粗货这个粗字也就是说明他用功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呢我们讲过很多次啊，这个观音菩萨圆通章讲的次数特别多，由过去到现在我们是愈讲愈细，愈讲愈精啊，你们诸位找到从前的录音带拿来对对看你就晓得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自己到场，不受时间限制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细数啊。那么这样细讲这一种机缘非常非常的难得啊，希望大家要能够把握，要能够珍惜啊。讲得越细我们越容易明了啊，对初学的人是越有利益啊。我呢是观世音菩萨自称啊，能够现众多，这个众多说的是无量无边呐、啊。妙容就是随类化身，嗯，前面讲的三十二应身这一句说的化身啊，无量无边的化身，能说这是一样说法啊，无边的秘密神咒啊。那么诸位啊，一听说神咒不要就以为是咒语啊，所有的经都叫做神咒啊，神就是神奇啊。这个无边呢，这是多啊，秘密这是讲神秘。是凡夫外道全教小乘都不知道的啊，像佛讲一真法界啊，讲一心不乱啊，讲这个三细六粗啊，都是全小二乘所不晓得啊。那么这个呢都称之为秘密神咒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菩萨不可思议的圆融清净呐，所以才能够在十法界无量无边刹土啊，与一切众生呢感应道交，应化无方。那么这一句总说底下呢，这是分别来讲了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啊。这个下一个星期六啊是元旦啊，这个元旦呢我们总得要放假一天了啊。我在此地啊给大家宣布说，往往说他们要不查我也就忘掉了啊，元旦我们放假一天。星期日呢哦要放两三天假，这个第二天呢就是礼拜天，我们同学们放不放假？如果不放假了我们讲大乘起行论啊，如果要放假了我也很欢喜，我再多休息一点。好，这样好了，我们举手好了啊。这个咱们用反表决好了啊，放假的举手，放假的举手，那就是我一个人放假了。你们都不举手。好，那我们星期二炸奖啊，我们星期六晚上停一次啊，星期六是元旦啊，星期六元旦啊，好，我们星期二这个星期天啊就是啊二号啊，二号的上午啊我们照样的讲大乘起行论啊，你们也很精进啊，了不起啊。